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5:00，多福在线，如意相随，阳春三月天降黄金，3月15日起，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，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， 即送五克金如意一枚，40枚送完为止。 活动详情，三和东福在线销售厅。吉祥如意相随，好运伴您一生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休闲好去处，客房住宿，游泳健身，美味中晚餐，自助火锅，会宴会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。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。详询0316-3129-3个2、3118-3个8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40岁的沈莱州。终于如愿以偿，把他的恒源祥店开到了兴盛街，而且这个地方太好了，正好是金陵路的路口，就等于握住了荣县一条街的嗓子眼儿。恒源祥新店没开张之前，沈莱州就开始忙个不停啊。在硬件方面，5间门脸装修一新，大动土木。咱不常说那么句话吗？土木工不可轻动，你瞅着没啥，动狠动狠那就是钱呐。而且沈莱州要求的非常高，过去那木质的柜台不要，陈旧的东西拆除，一色都是新的，变成玻璃柜台，另外货架子焕然一新，过去的不要，天花板地下铺的瓷桌都要新的。多少钱？多少钱都花，不投资怎么能有回报？还是那句话，有钱能使鬼推磨呀，大把的银子金条往里头一拽，工程是进展迅速。这是硬件，软件方面，你这么大个店，职工的素质不高怎么能行呢？由沈莱州亲自挑选39名新员工，这39个人都是年轻的人，而且那个头五官端正，一水的那么招人可爱，都是靓男俊女。同时那服装由东家花钱，一样的服装，瞅着那么清新，那么亮丽。这还不说，特别是对待顾客方面，得说文明用语，来了得说您好，欢迎您光临，走了得送您，哎，得送到门外。买卖做得成，做不成也要笑脸相迎，这叫拥抱文明，抛弃陋习。沈莱州制定了员工守则19条啊，人人都得熟读。 这是岗位之前的受训。另外还有一条，就都得会外语。这外语什么 ABCDE 啊 OK 了拜拜了，我就会这么点儿，这人家不行了，你得会起码能答对外国客人。哎，虽然说考不上机，但是一般的对答还是可以的。你像咱北京的秀水市场啊，款的外国人的地方都会那么几句。这些员工呱呱熟悉呀、啊，而且沈来周说了，凡是外语学得好的，每个月赏大洋5块。不行的，你好好学，实在学不了怎么办呢？聘请特殊的教员，教给大家学外语，这是岗前的培训呐、啊。这家旗下火龙关呐、啊，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之后，终于在一天，新的恒源祥开业了。这一开业，引起了荣县一条街的轰动，引起了周围所有买卖家的轰动。路人呢是里八层外八层到这看热闹，一瞅哗，恒源祥功绩荣县店太漂亮了，哪见过这个。一瞅落地的橱窗里边都是进口的塑料模特，模特身上都穿着荣县织的衣服，色彩缤纷，是五色悦眼嘛，怎么看着怎么赏心悦目啊，人们都想看个新鲜。沈来周穿着一件灰色的长衫，满面笑容，在这不住的作揖接待八方来客。咱就这么说的，在爆竹声中，新的恒源祥诞生了。同行也得祝贺呀，荣县一条街能有好几百家都卖荣县的，其中还有八大家最出名的，人家多少年占据着荣县一条街，那你新来的，那这是东道主一样，不得这祝贺吗？拿着大红帖子纷纷来祝贺。沈来周一个劲儿地说，哎呀，多谢多谢，多谢各位光顾，多谢各位照顾，各位同仁，欢迎大家了。沈老板好怕了，气势非凡呐、啊！看你这一开业选这日子口也好，真是买卖兴隆通四海，财源茂盛达三江啊，多借您吉言，多谢您吉言。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带茶，大家往里请吧，多和气呀、啊！同行嘛，都是朋友。打这之后，恒源祥的买卖一天比一天火爆，那货几天就卖光，有人专门拉货，而且沈来周啊忙不过来，怎么办呢？他新聘用了一个大堂经理，自己的左膀右臂叫周红鱼。哎，周红鱼啊是位女士，正在30多岁，正当年，女人有三分男性，做事情干净利索，管理员工进货出货都是这小周的事儿。哎呀，沈来周这才得到解脱呀，他这买卖这么一红火，就有人生气呀、啊，特别是那八大号给来祝贺来的。别看表面上一团和气，恭喜发财，祝贺祝贺，真了不起啊，祝愿您买卖多好多好，假的，暗地里啊甚至动刀子，气得这八个掌柜的纷纷的心里说话，沈来周啊，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我们荣县一条街能容得下你吗？嘿呀，你看把你美的，这钱都挣了你的腰包了，你在那吃肉，我们在这吃素，你在那吃干的，我们喝粥都要喝不上了。哎， 真气死我也！哎呀，干生气，这叫什么呢？同行是冤家。哎，有的人说你说错了，同行是朋友，错，同行就是冤家。别看表面上说一套，暗地是终究是一套。你别忘了这句话：船多了害道，车多了塞车，一家保暖千家怨。这八大号，不管怎么说，这些人都是正经商人呐、啊。虽然奸，他不能做出那些歪门邪道的事儿来。背着恒源祥的沈莱州不知道八大号开了几次会，干什么？研究对策。不能叫沈莱州这么横行，哎，得把他挤出兴盛街。咱的蛋糕咱自己吃，不能让他分一份儿。他从哪儿来的，还滚回哪儿去？那怎么办呢？还得采取一个有效的、有说服力的、有权威的这么一个机构。因此，这八大号联手就成立了一家叫联丰办事处，垄断了整个荣县进货的渠道，谁领货都可以，就唯独不给恒源祥。有一次，沈莱州的助手小周到那提货去了，一进门，那管事的就阴沉着个脸儿，一看是恒源祥的就不高兴，有事儿啊啊，我们来提货来了，这是提货单。这主连看都没看就给推回去了。哎，你们提什么货呀？现在你们恒源祥还了得起吗？用得着我们吗？跟您这么讲得了，你们恒源祥卖得太快，我们这儿供应不上，对不起，没货。说着话是拂袖而起，把小周给顶出来了。小周一看这怎么办呢？没货呀，回去跟老板汇报了。沈莱州一听可有点着急了，哎，没货就等于断了水了，我卖什么呢？买卖这么好啊，现在就得抖了货底儿。没两天货底儿抖了光了，现在瞪眼儿没有货。沈莱州这才感觉到问题之严重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得想办法解决呀。再说八大号真够坏的，自从给断货了之后，还派这探子去打听恒源祥的动静。你不在金陵路口吗？有不少人吃饱了没事打听消息，一会儿回来报告。各位老板呐、啊，哎，恒源祥没货可卖了，看那些店员都在那待着呢。是吗？真没货了？真没了。再探再报，第二天又回来了，不但没货可卖了，连这沈莱州都没影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好好啊，沈莱州，我叫你美，你美到头了，你找死。我们说过了，你从哪儿来，让你滚到哪儿去，这儿没有你立足之地呀。有人就说，你说这沈莱州干嘛去了？还用问吗？挪窝啊，找窝去了呗。有的就说，未必啊，你不要小瞧了这个姓沈的，他可不是等闲之辈啊，备不住另有对策。没那事儿，他有啥对策呀？咱把他嗓子眼儿给掐住了，不给他货，他有什么招解决呀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那位说沈莱州也不见面了，干嘛去了？沈莱州可没闲着，并非像众人想的要找挪窝的地方，没那个意思。沈莱州忙什么呢？他冷静地思考了多日啊，他深深感觉到我现在是受制于人，得人家说了算，人家掐着我的嗓子眼儿，说给我多少货给我多少货，说不给我就不给我，这不是受制于人吗？啊、嗯， 干什么呢？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自己建厂，我开个绒线厂，我自己生产供我自己卖，那谁想控制我，你们也控制不了了。哎，得找朋友啊，他找英国最好的那朋友亨特生，把这事跟亨特生说了。亨特生说行，那你要想建厂，这笔费用相当可观呢。你首先得有地盘啊。行，不管多贵，我要买些地来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在英租界买了三亩地，那是黄金呐。买了三亩地之后，决定建立厂房，从英国进口机器设备，完全是崭新的机器设备。你说那得多少钱呢？沈莱州盘算盘算了，有点力不从心，光自己孤家寡人呢，干不起来。后来他发现荣县一条街，除了自己被压制之外，还有许多家也被压制，他呀就把受压制的这些人联合在一起，有十几位吧，说明自己要办厂，自己生产绒线，希望大家融资。众人一听，好，好主意，太高了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你说需要多少钱吧？沈莱州说，当然多多益善呢，我出大头的。沈莱州占股份51%，那些人在凑钱，一共集资了60万大洋，那是钱呢。有了钱好办事儿，进口的英国机器设备，请的工程师技工，一共再加上工人200多号。没过许久，裕民绒线厂是正式挂牌营业，机器一转是黄金万两啊。沈莱州啊，带着这些老板在这监督质量，第一批货下了线了，拿过来一看，色彩绚丽啊，用手一摸那个柔软就甭提了，用鼻子一闻喷香啊，人们都乐疯了，成功了，成功了。哎呦，人们这个乐呀，跟沈莱州说，老沈呐，咱们自己的产品得有个名啊，我早想好了，叫地球牌和双羊牌的，你们听怎么样？好，好名字，名不正言不顺，肯定能大火一把。这个问题是迎刃而解。总结一句，沈莱州在民族工业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过去依赖洋人，现在自己办厂，厂店合一的模式是从沈先生那儿开始的。当然了，沈莱州是徒弟啊，这买卖越发不可遏制，把八大号的老板气得连饭都吃不下去了。呀呀呀呀，寻思他挪窝了，不但没挪，还盖了厂子了。呀呀，我们怎么就跟不上他呢？我们这脑瓜怎么就不如他好使唤呢？那位说，你也改变你的店面，你自己也开厂，那可差多了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头一步是金，第二步才是银。人家走过的路，你再跟着走，你就不能那么吃香。沈莱州，人家具这个天才，办什么事儿都先行一步。你没想到，他想到了，这就是高的地方啊。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这买卖火起来之后，单说有这么一天，这沈莱州没事儿，端着紫砂的茶壶从二楼上下来往外走，哎，正这时候就发现 一个年轻的女子走进恒源祥。这女人细高挑，细皮嫩肉，波浪似的头发，穿着旗袍，一瞅娴熟的妇女，也就是20岁挂零吧。不慌不慢走到柜台前，那小李是伙计，赶紧笑脸相迎：“您想看看我们这绒线吗？您稍后。”说着一挥手，从货架子上抱下一堆来，各种颜色的，色彩斑斓呐、您挑吧，您看看这手感有多好，您闻闻有多香，这是国产地球牌的，英国进口的毛条，您要织成的衣服肯定舒服，价钱还公道。另外告诉您，假一赔十，您选吧。这位女士啊，还真喜欢，看看红色的也稀罕，看看黄色的也爱不释手，摸了摸，闻了闻，挑了挑，选了选，最后拿了一团红的，拿了一团蓝的。哎呀，其实看那样子不是拿不出钱来，琢磨了半天，又把这绒线放下，转身要走。买卖还没做成，把小李给急的：“你慢走，你说什么呢？人家不买呀。”正好沈来周从楼上下来，一眼看见了，说那些话沈来周全听见了。沈来周踢长衫赶紧过来，把手一伸：“这位女士留步。啊，我当是谁呢？是沈老板呢。”“哦，你认识我？”“哎呀，大名鼎鼎的沈来周先生，又开店又办厂，沪上哪有人不知道的？我见过您数次了。”“哎呀，荣幸荣幸。请问这位女士，方才你选了半天，难道有什么不合适的吗？”“哎，你们这货无可挑剔，不过我有难言之隐呢。”“哦，既然如此，请到客厅一谈。”“小周啊。”他的助手周红玉从里边出来了：“哎，来了，你陪着这位女士进里边谈谈吧。男女授受不亲呢，所以女人由女人来答对。”小周那是个硬茬子，什么人没见过呀，把这位女士请到屋里头，泡了香喷喷的碧螺春，一边喝着水一边聊天。小周就问：“您看我们那货有哪些问题，您尽管说出来，你有什么解决不了的，我给您帮忙，咱们就当姐妹了。”“哎呀，别提了，这里边确实啊有些话我不好说。原来啊，这个女人叫阿莲，今年25岁，3年前嫁给了一个中年的古董商钱老板。这古董商赚大钱呢，美女嫁富翁，哎，家里边样样什么都不缺，财源滚滚，所以这夫妻非常非常的恩爱。但是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？钱老板是盲人啊，很少在家待着。现在这阿莲呢辞了职了，做了专职的夫人，就在家待着，就两口人，丈夫不在家，自己守着空房子，太无聊了。那年头又没有电视又没有网络，你说怎么办呢？闲得无鸡六兽，好难受。后来看电影，要不就看看其他的节目，最后找几个好朋友喝酒打麻将，慢慢的就上瘾了，经常不回家，在外头搓麻。哎，这个事儿被老公知道了。钱老板是个保守思想，这人也很自私啊。有一次从国外回来了，一看门锁着呢，他有钥匙，开门进了屋，等着阿莲 一直等到半夜了，阿莲才回来。阿莲不知道丈夫回来了，开门进屋一瞅，丈夫面色铁青，在那儿坐着的。阿莲就有点心慌，哎呀，你回来了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给你弄点饭吃吧。算了，等你做饭呢，我早饿死了。你哪儿去了你？你怎么整天往外跑啊？你发什么疯啊？阿莲哭了。阿莲说了，这事怪我吗？咱们就两口人，你常年在外，把我一个人扔到家里头，我多孤单多苦闷，我出去找找乐子消遣消遣有什么不好？你不做正经事儿，你说什么？我有什么事儿做的不正经了？你天天酗酒，天天搓麻将，这是歪门邪道。你不行学点好的吗？那你说什么是好的？哎，咱俩别抬杠啊，我刚回来，你听我说。我认识一个姓周的朋友，我到人家去串过门，我看着人家周太太往沙发上一坐，你猜干什么呢？织毛衣呢。哎呀，那腿儿一翘，两只手一织那毛衣，那个潇洒就甭提了。你不行学学织毛衣呀、啊、又开心又解闷又消磨时光又高雅，给自己织几件称心的衣服，那有多好啊。哎哎，你还别说，一句话点醒梦中人。阿莲一听啊，丈夫说的不是没理，马上就接受了。第二天来到恒源祥来买绒线。为什么说又闻又掐又捏又为难的呢？最后他跟小周说了，我不是不喜欢你们家的绒毛线，我不会织，我买回去也是废物。原来那阵的毛线呢不是成品，你得回去去织去，他不会呀、啊、哈哈。小周乐了，这有何难呢？这不是什么太专业的事情，如果你不会我教给你，你天天上我这儿来，我肯定在最短的时间把你教会，是吧？老师在上受弟子一拜。哎呀，别，咱是姐妹，一言为定啊，我教给你。打这之后，小周说话算数啊，就天天交给阿莲，阿莲天天上恒源祥这儿来。哎，这事儿被沈来周发现了。沈来周这么一看，哎呀，突然之间是灵光一闪呐、啊！这正是八家封杀恒源祥，来周创办裕民厂。厂电合一新模式，民族工业一起发布。 福在线，如意相随。阳春三月，天降黄金。3月15日起，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，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掏2400元的彩民， 即送五克金如意一枚，40枚送完为止。 活动详情，三河东福在线销售厅。吉祥如意相随，好运伴你一生。中国福利彩票。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这沈莱州不是一般的人，悟性极高，那脑瓜倍儿好使唤。他能举一反三，看着什么像咱们看完了无所谓，他一看，就有新点子。他一瞅这阿莲上这儿来学打毛衣的技术，他就想到了，哎呀，现在这毛线是进口品，到上海的年头不算多，所以上海人会打毛衣毛裤的不算太多。如果请几位技师传授技艺，将来都会织毛线织毛衣，那我的货不就猛增了吗？我的钱赚的不就更多了吗？对呀，根据这个想法，第二天恒源祥啊就打出来广告招聘启事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自恒源祥创立以来，承蒙市民关顾，不胜感激之至，今重金礼聘编织高手坐堂传技，市民皆可免费学习，有意者请与本店联系，电话80871。结果这告示一出啊，反响强烈，恒源祥的门前呢，哎呀，顿时是美女如云呐，大姑娘小媳妇儿纷纷结伴都来了，全来应聘，更多的是想来学习编织技术的。沈莱州命人在店中央准备了8仙桌，周围是椅子，那人简直把屋子都塞满了。得考试啊，你技师不考试怎么能行啊？很多人报名参加，沈莱州当评委，自己掐着表，小周在旁边帮着忙，那竹针随便挑，毛线摆了一桌子，大家把针拿好了，线准备好了，沈莱州一声令下，开始啪一摁表，秒针在那动，大伙的手在这忙，这就开始织上啊，1秒2秒5秒10秒，1分钟到了。到了1分钟，咔，止住，停，看看谁能织多少针，笔线1分钟必须得织到100针，达不到这个目标的不合格。这头一天呢，沈莱州很失望，有上百人应考，没有一个及格的。第二天接着考，又几十个人没过关，哎呀，沈莱州真有点着急呀。这小周就说，老板呢，我看这样吧，达到100针的实在难选，干脆矬子里头拔将军吧，那知道85针的咱挑几个不就得了吗？ 啊，不，说错了， 办事情不能将就凑合，办就要达到极致，这一定要达到要求，将就绝对不行，那还得接茬考呗。单说这天沈莱州回到家里头，夫人给他热了点黄酒，炒了几个他爱吃的菜，儿子沈玉成也在家里头陪着父亲吃饭。沈莱州往那一坐，是一言不发，面沉似水，若有所思啊，一动也不动。妻子挺着急， 你怎么了？哪儿不舒服？ 啊啊啊！没事没事没事。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 没事， 跟你没关系。酒倒上半天了，你怎么不喝呀？ 啊啊！我喝。 喝了，又倒上一杯，他还是不说话。当媳妇的能不着急吗？饭菜都凉了，你也不吃，你想啥呢你？儿子乐了。沈玉成一笑：“阿爸， 嘿， 您的心事我最清楚。说说看，我什么心事？ 嗨， 我看着那广告了，你要聘请技师坐堂传艺，是不是？这么些天过去了。”没选出一个如意的来，你心里头着急。 对呀， 孩子，既然你猜对了，你说这个事儿怎么解决？我还有什么办法？我就感慨偌大的大上海怎么就没有高手呢？沈玉成笑了：“爹，怎么没有高手啊？你就那么一个小广告，人家就来了啊？你说给人家重金，给人多少钱呢？”嗯，那不行，你得登门去求教，你得请人家去。孩子，你说具体点，谁能够得上一把？冯秋平女士啊，听说过没？那是编织状元呢，人长得漂亮，织那东西也漂亮啊。冯秋平，哎呀，对了，我听说过这么一个人。玉成啊，今天你立了大功，爹得好好表扬表扬你。不过你现在就打听冯秋平女士的住处，咱们要登门相请。 哎，这就对了，你没看着刘关张三顾茅庐吗？您就得有这个精神。 是，值得借鉴，值得借鉴。地点打听出来了，爷儿两个携带着重礼登门拜会，人怕见面，树怕扒皮呀、啊。一开始冯秋平人家不来，人家家趁人直，我干什么抛头露面的跑那叫那玩意儿去？但是架不住沈赖州一片至诚感动了冯秋平，最后达成协议。这一答应出头了，沈赖州乐坏了，马上到电台联系电台干嘛？做广告，把这大好的消息让上海市民都知道，又赶到报社，到报社登出好消息来，在显著的版面要刊登这一盛事。什么玩意儿也架不住宣传呢、啊、电台有声，平面有字儿，路上呢还有小广告，这三路这一进宫，这消息就传开了。到了指定这一天，冯秋平女士坐着高级的黄包车来到恒源祥的门前，下了车之后，人们发现细高挑旗袍，外边穿着粉红色的外衣，这外衣就是自己编织的，那真是时尚无比呀、啊，光亮照人呐、啊！沈来州、小周接出来，把冯秋平接到大堂落座，泡好了茶。开始也得考一考，光说也不行啊。跟着那些粉丝啊，门外的全是啊。这粉丝不是现在发明的，那年头就有粉丝，就有追星族啊，都想看看冯秋平女士容颜，都想学学人家的技艺，所以来的人才那么多。冯秋平在这儿左手拿针，右手拿线，双指把针掐住了，谈笑风生，跟坐在身边这些女士唠家常，眼睛根本就不看手，一边谈笑一边在这块唠着嗑。沈来州在这掐着表，等到一分钟之后，啪，表一停。小周叫众人查看一共多少针，有人一五一十一数，妈呀， 人家一点都不快，一点都不着急，185针，大大的超过了底线呢。而且织出那东西又平又好看呢，盖世绝伦。沈莱州挑出大拇指，罢了罢了，我算找了老师了。冯秋平做大堂传记，就这消息在上海就传开了。沈莱州毫不说，到这就停止了，就画了句号，没有。怎么办呢？给冯秋平印了小册子进行宣传，小册子上带相片的，图文并茂，谁到这买毛线赠送一本小册子，传授给你记忆，乐意学的人免费教授，不要钱。这下恒源祥开了锅了，爆了炸了，哪容得下那么多人呢？怎么办呢？沈莱州又花钱在光华路租下几间房子来，粉刷一新，把案子都准备好了，让冯秋平在那儿成立技术班，是学的都上那儿去学去。哪个学的能空手学？就得买毛线，买毛线得恒源祥买。所以说恒源祥的买卖是如日中天呐。那位说到了现在了，沈莱州应该心满意足了吧，想什么来什么，啥啥的都达到了，应当睡个太平觉，吃点太平饭，好好找个地方疗养疗养得了。不行，没说嘛，沈莱州这个人呢是富有挑战性的人，闲不住，他那脑子老在转动，他老在想事儿。没事儿一琢磨，怎么再更上一层楼呢？冯秋平女士来了，上了一个台阶儿，不行，还欠点火候。哎，他一想，对了，昨天我看报纸，咱们上海选美，因那女模特非常非常吸引人呢、我能不能把那模特请来？穿上冯秋平织的这毛衣，在我恒源祥走走秀啊，是不是能更上一个台阶儿？对，哎，说办咱就办呢。您说沈莱州这人真不是个省油灯啊。第二天他就把最有名的叫李西华、张华翠等等等一般大模特全都请来了，6个大模特穿着冯秋平织的毛衣在恒源祥走秀，摆着各种知识消息传输，整个荣县一条街沪上都开的锅了，都想看看表演秀，人是拥挤不动啊。一看真漂亮啊，有不少人都说呢，您说这模特这个儿他咋长的呢？怎么这么高的个儿，怎么这么漂亮，这简直就是仙女啊。再配上冯秋平女士打的这毛衣，那真是光彩照人呐、仙子下凡呐、太漂亮了。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这又越上一个台阶，恒源祥的货有多少卖多少。哎，咱们单说这天，沈莱州穿好了衣服刚要出门，从恒源祥的店外头走进来一男一女，穿着入时，沈莱州就发现这个女子有点眼熟，在哪儿见过想不起来了，这男的没见过。就见这个女子冲着沈莱州一笑，沈老板还记得我吗？哎呀，恕我眼拙，穷事儿把我脑子都搅乱了，我有点想不起来了。您是？我是阿莲呐，您记得吗？我跟周女士学过编打毛衣， 后来跟冯女士也学过，我进了你们培训班了。哎呀哎呀，想起来了想起来，看看我这臭脑子臭脑子。阿莲就说，这位先生就是我丈夫，姓钱，我说的钱老板就是他。哦，幸会幸会。钱老板也说了，沈老板，哎呀，不怕你笑话，我们夫妻之间闹了点矛盾，我叫他学好，后来在我一击之下，他到了恒源祥买了线，学了手艺，现在编织术啊飞速发展呐、啊，进步的非常快。今儿个我们来呀、啊，是致谢来的。您呢，先等一会儿，您看看啊，来来来，两口子说完，把外衣脱了。沈来洲一看，女的是红的，男的是蓝的，哎，织的是圆领的毛衣，男的呢上边还绣了一条龙，女人穿的绣了一条凤。龙凤呈祥，沈来洲一看呐、啊，特别高兴，好好好好好好，祝贺你们夫妻没有矛盾了，又如此光顾小号，今儿个我做东，到老正兴我请二位吃饭。钱老板说了，哈哈，沈老板呐、啊，哪有反客为主的道理呀、啊？我们得感谢您呐、啊。我已经在老正兴把酒席摆好了，敬请您赏脸光临，包括周女士，咱们一块儿去吧，我车都准备好了。你看，沈来洲高高兴兴参加了，吃的非常高兴啊。但是沈来洲这人一生能缺吃喝吗？晚上回到家里，喝酒多点的，晕晕乎乎往床上一躺，没有觉了。哎呀，沈来洲一琢磨，现在干的是不错呀，真就应了那句话，顺风顺水，想啥来啥。可是不要忘记啊，在上海一夜之间成立了多少家买卖，一夜之间又倒闭了多少家买卖，吓人呐、啊！商场如战场，我不能满足现状啊，应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现在什么事儿都差不多了，还差什么呢？哎，心里发闷，没想出点子来。第二天呢，带着夫人到电影院看场电影吧，看电影去了，正好演电影是《马路天使》。沈来洲在座位上一看，金嗓子周旋主演的，看完之后是颇受感动啊！呀，周旋的嗓子怎么那么好听，怎么那么甜呢？唱的人是飘飘欲仙呢。难怪叫金嗓子周旋呢、啊，那在大上海，在全国红的发紫的人物，人长得也漂亮。沈来洲说：“突发奇想，嗯，要不我把周旋，把有名的这些电影明星接到我恒源祥去啊，让他们也走走秀，甭说别的。”就冲他们的名望和影响力，我这买卖就能更上一层楼。哎，沈来洲下定了决心，第二天揣着一张支票就到了天马电影制片厂，到制片厂去了。谁不认识沈来洲啊？制片厂的厂长一看，沈老板来了，哎呀，沈老板，贵族不踏贱地呀、啊、你怎么上我这来了？沈来洲坐下了，也不客气。哎，厂长啊，我有一事相求啊，说吧，你沈老板的话就是命令啊，啥事儿你说吧。我打算在贵厂借几位明星。哦，借人呐？都借谁呀？金嗓子周旋。呵，厂长一听，你真会借耶。周旋现在红的发紫的发紫， 你知道出厂价多少钱呢？你借，好大的口气。他接着往下问，还有谁？还有白杨、上官云珠、童芷玲、蓝水昭、徐玉兰，哎，还有尹桂芳，这些人我全借。这些人都是一线明星，大明星，不仅电影演得好，唱歌唱得也好，那是人们心目之中的偶像啊。厂长听完这些名之后乐了，哎呀，我说沈老板不是开玩笑吧，你变成了人贩子了，你借这么多人，你给多钱的出场费呀？ 啊沈来洲冷笑了一声，把支票掏出来，啪往桌上一拍，厂长，我不能给你打脸，我知道价钱昂贵，这是支票，你随便开。厂长一看遇上这个主，无话可说呀，谁不为钱呢？金嗓子周旋，钻石嗓子也不行啊，架不住诱惑呀。到那里边一说，哎，达成协议，回来告诉沈来洲，沈来洲马上跑到电台，到玻璃电台，到申报，马上把这一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他们，报纸通栏标题最醒目套红的广告，电台黄金时段我买断了，专门给我广播这新闻，要反复的广播。这是立体交叉式的，沈来洲做了决定之后，这一宣传，大上海沸腾了，开锅了。哎，有人私下就说，这沈来洲怎么神通这么大呀？这恒源祥怎么这么了不起呀？他认识周旋，认识上官云珠，认识白杨，一线的大明星都愿意上恒源祥给他走秀，这邪了门了啊！这消息是不胫而走。等到了正日子，好家伙，万人空巷，交通堵塞，车都是没法走了，交通警察出动维持秩序，恐怕出乱子。荣县一条街跟人山人海一般，哪个人挤的都想一睹明星的风采。你看这明星他就这么吸引人，如果那阵有迈克尔杰克逊，要把他再请来，那就更了不得了，上海能翻个啊。但是周旋也不含糊，那阵确实是红啊，天涯歌女，连我小时候都看过他的电影，听过他唱的歌，是周旋唱的歌，街头巷尾都哼哼，哎，就说明他的影响力。所以说周旋、白杨等等人，那简直是天神一般，今天要看看真人，谁不想开开眼呢？所以才来了这么些人呢。那记者上百名，早早就在这蹲着，没吃早饭呢，抱着饭盒，拿着馒头在这啃着，在那蹲着，机器都摆好了，准备第一时间报道新闻。果然到了时间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场上开了锅了。再看各位大明星，没有架子，从容的跟老百姓挥挥手，一个个面带笑容走进恒源祥，穿上冯秋萍女士织的最时髦的毛衣，开始大堂走秀。老百姓这下可开了眼了，瞅着真人了，哎呀，掌声雷动啊，这一辈子没白活呀。周旋等人都走完秀之后了，你想想恒源祥的买卖能不火吗？就通过三番五次这一报道、一宣传、一走秀，买卖是日照中天，越发的红火。 周旋等人走完秀之后，沈莱州请吃饭，吃完饭之后赠送礼品，钱都给完了。礼品是啥呀？冯秋萍女士每人给织了一件最时髦的外套，都给了，而且请这些明星们到电台去广播，谈谈自个儿参加恒源祥走秀的感想。那影响能小得了吗？谁不收听啊？周旋说完了，上官云珠说，上官云珠说完了，白杨说，轮番的一讲，这本身是个最大的宣传。沈莱州啊，就等于把那口袋撑开，那大洋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一个劲儿的往里淌，挣的那钱也忒多点儿。他就是个挣钱的脑袋。按照沈莱州的话来说，世界上并不缺少钱，缺的是赚钱的脑袋。你没长那脑袋，你受穷活该。你没长那脑袋吗？你看人家为什么顺风顺水呢？要是到了现在也可以满足了吧，哪知道沈莱州又冒出来新点子。这正是大漠无人路漫漫，独行方知举步艰，志远何惧千条水，脚勤行进万重山。 家乡在日喀则，那里有条美丽的河，洒满了树，牛羊满山坡，那是一位菩萨保佑着。蓝蓝的天上白云朵朵，美丽河水泛清波，秀明在这里展翅。